先界众仙为普救世人，替王母娘娘修炼济世明珠，有意复杂凡间。魔域众妖得悉此事，天魔自此法力高强，竟直闯仙界夺取济世明珠，更以同男同女修炼魔法，为祸人间。自此之后，神与魔遂展开连番恶斗。 呢位姑娘唔好阻住我哋啊！我哋赶时间噶。 你哋唔使惊，我嚟打救你哋噶。 打救我哋？真嘅？我哋有得救啦！我哋有得救啦！ 呢位靓女贵姓啊？ 我就系王母娘娘自嗒堂嘅性感尤物，兼且系智勇相全、身手不凡、貌若天仙、仙界最具前途、最具潜质的仙女蓝彩和啦，驾驶唔驾驶我就是刘家村最丁呢最活泼最后一个女女啊。 办法啦，斌哥。你嗰块嘢行我嗰块， 仲使你讲咩？ 使得喎，定格嘅。等我嚟。 系，蓝叔。 死老妖啦，踢我啊！嗱，你 小心啊！ 踢嚟。 好玩咧、 啊。诶，斌哥，斌哥你都濑嘢啊？早知我一早用呢块镜嚟对付你啦。哇，好彩啫！ 攞翻嚟啦，睇住啊！ 哎呀，走咗啦，咁点算啊？ 好讲，你学艺未精就试住落嚟凡间搞事。 哎呀，我落嚟帮你咋？你嗰六粒细细明珠俾人挞咗，唔系我帮你啊，你唔知点？ 你帮我？如果我头先唔系及时现身啊，你渣都冇啦。 啊，你块镜几省镜噶话？喂，借你玩下咧。 系，要玩你自己好快啦。 我块冇你咁狠啊嘛，嘿，借你啊。美人照镜，仙女散花，玉石俱焚、 啊。喂，有冇难度啊？ 冇事啊，斌哥。 冇玩啊！ 快嘢濑嘢喎， 难彩喎、啊，赔翻你嗰块俾我。 自赞就王母娘娘嘅大寿啦，我哋仲未揾到嗰六粒人无横财不富嘅济世明珠啊！ 错，系人以后替忠信。 我都中咗一个字啊！ 你唔记得仙界一日系凡间一年咩？ 咁就系，仲有一个月。 错，咁啊唔错。 你都唔够天魔打，俾九个月你都冇用啦，系咪咁啊？ 所以咧。我哋就落嚟凡间咧，四围咁豪，周围咁急，希望我揾到啲有仙缘嘅人帮手咧，阿姑妹。 又出奔招啦，斌哥。 两位姑娘，下次行街街小心踩到蕉皮。 斌蕉果然坚挺啊！斌哥，等我。斌哥，乜嗰两条姣婆有仙缘咩？ 唉，人哋咁俾面，又点可以令人失望呢？ 你俾翻个仔我啊！ 而家千万俾翻你啊！ 你个衰人啊！哇！乜嘢世界啊！ 如果唔快啲揾翻嗰六粒济世明珠，等王母娘娘复杂凡间，人世间以后就永无宁日噶啦。 诶， 卖肉葬母，九母惨被十七名大汉轮奸，万恶疾而死，望母亲入土为安，感恩不尽，愿以肥美狗肉为宝， 连狗都唔放过。冇阴公系冇阴公啊！ 买啦买啦，买得大啊，赢得大啊！ 一铺未食够唔得， 嚟！喂，康，二隻西向啦，你就快向啦。 呢度唔知边个向啫， 爽啲手啊！咁耐都有噶，到我啦， 一万， 睇嚟啦， 碰碰碰，我碰， 你真系要碰， 大四喜啊嘛， 你真系要碰， 碰唔碰我？你做乜嘢啊？打龙通啊？话铺要铺啊？你铺咩啊？想话我铺街？ 唔系话你铺街， 话铺要铺，好啊！ 话铺要铺我， 跳！大四喜几时轮到你啊？通，通！ 咁三张，哇，加六张万纸，再上啊九张，跟住十五张。 喂，冇用啊，打啦，做咩啫？留嚟送饭啊？ 啊，加万纸啊，依档。 你唔系啊嘛？惊成咁？ 唔搏啦，唔搏啦。 张叔啊？ 啊？唔系，原价啫，原价啫。 你打错牌啦！ 你食咩啊？打我只鸭噶啦！ 十三幺啊！ 喂，轮到你啦，双手啲好唔好？ 算唔算啊？ 我牌啦！ 十三幺，好嘢！ 咩嚟噶？ 十三幺嘛，你话十三幺嘅， 你两个夹埋嚟出老千？ 唔系啊，我哋唔夹埋都出千噶啦，出千唔一定要夹埋噶嘛，系咪啊？ 系咩？出千已经唔啱噶啦，仲要拖人落水， 走开！喂喂，唔系咁冇嘢系嘛？ 冇尾啊！ 咪住 咩啊？ 打还打，千祈唔好打我块面，我仲要靠你沟女啊！ 以后唔好俾我见到你啊！ 如果咁嘅样，以后你仲认得我咩？ 旺咩啊旺？你靓仔得过我啊？ 好嘢啊！ 行啦，啊，企埋一边啦。 我如果唔知你个契弟咁样似兄弟一王，冇嘢喎。 喂，你边位嚟啊？ 我望中你咯。 啊？望中你？哇！乜靓仔咁多噶喂啊？ 啊？我而家好靓仔咩？够唔够死女啊？ 你惊你女够你嗰个咧？ 唔好讲咁多啦，我而家好肚饿，搵嘢食啦。 我食咗啦。 你食咗？ 系啊。 你食咩啊？ 食奶咯。 食奶。 快啲食啦，乖啊！ 乖啊！哇，唔系咁样系嘛？ 唔系你话点啊？吓？ 仲咁惊住食啊？ 你企喺度梗系唔得，要控个头埋噶嘛？ 唔系难为情啊？ 就算难为情都是他啫，系嘛？ 咁咪， 喂喂，你过到要恭敬啲，同人哋讲生意兴隆，横财就手咁先得噶噃。 哦， 喂喂，俾啲诚意，你话我真系好肚饿，可唔可以俾啲奶我食啊？咁先得噶噃。哦，喂，唔好咁狼啊，啜两啖好啦。 啜两啖我点得饱啊？ 用口咬神放为之一啖。 啊，禽兽啊，咬神放为之一啖啊！我冇你咁衰啊，求你见到我塞下个嘴就算啦。 快啲，人哋收档啦。 哦。一二一六，横在就走。一，我叫汉中嚟啊，好肚饿啊，俾只奶我啜两啖。 咩话？ 啊，我唔会咬住唔放噶。嗱，你嗰啲只唔得闲，我就啜呢只，求佢啜两啖，收埋个嘴嚟啫吓。 哎呀，做咩你？ 做乜打人？人人都系咁啜噶啦。 讲咩啫？ 嗱，只话佢咬住唔放，食餐饱都得咯。家姐，我啜两啖，收埋个嘴都唔得，唔公平，大细招。 喂，黐线噶！ 喂，大细招。 估唔到你光天化日之下，条你林家伙，你嘅行为做得出奇。 喂，你叫我嘅， 我叫你攞呢支嘢啜嗰啲豆奶啫嘛。 吓、啊，哎呀，你走啦，走啦。 喺边度？喺边度？边个要啜我老婆对奶？ 吓、啊，哇，唔系啊，哇，咁大对奶都有嘅。 你点解 要啜 啲奶 啦？你要啜奶 啊？喂，冇啊。哎，哇，你唔使震，唔使震，我唔食，我唔敢食，我打你都唔食。 几人大只攞出手咁死重喎、啊！为咗我哋周身冇个先，边有钱去食饭啊？ 有钱通街都有，睇你识唔识执啫。 边度有得执啊？ 嗰度咪有咯。 喂，咁样唔系执喎，咁系抢喎。 你过到去扯跌佢袋跌落地，我过去执。 哦。喂，点解唔系你过到去扯跌佢袋跌落地，然后等佢执呢？ 你咁样衰，执都执输嘅人啊嘛！ 咁仲问你话我靓仔？ 你一个执书嘅靓仔啊嘛！快啲过啲嘛，爽手啊！ 哦， 平啲得唔得啊，老细？几 分钱啊？ 诶，十个咪平二钱，一百个咪平二两。 系啊，你要几多个啊？ 俾半个我唔该。 混吉嘅，等阵啊！ 诶，喂，做咩你？ 行街咯。 你执住我袋行街嘅咩？ 哎呀，佢教我嘅。 喂，你仲做乜我？ 我同你唔係好熟嘅啫嘛，我邊有啲咁靚仔嘅朋友啊？ 喂，哎， 斌哥，有人搶嘢，截住！ 靜仔啊，啊，靜姑啊，靜仔嚟嘅，喂，做咩靜姑啊？ 擺低唔屬於你哋嘅嘢，就放你哋一條生路。 一言為定，你留喺度。 喂喂喂，佢哋，啊大佬啊， 你仲坐喺度？ 使唔使系咁跟住啊？你两只眼我都切嘅。 死啊！哇！小嘢，我打。 大氣吧？ 唔係喎，似傻嘅多喎， 傻嘅氣節咯， 唔知唔關我事啊。 走啦， 好好好。 你做得冇啊？ 喂，唔係。 爆胎，死火。啊，唔關我事。呢啲咬唔烂嘅， 俾我啊！不过点解今日唔着底环出街啊？ 凉爽啊！ 哦，真系开房。 你点知噶？走啦！ 好啦好啦，嚟啦各位，系啦，好啦，到步啦各位，系，行快啲啦。 唉，停喺呢度啦， 请落嚟啦，唉，一个， 欢迎下，系啦，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大家埋嚟埋嚟，今晚呢我哋就喺呢间鼎鼎大名嘅 龙门客栈嗰度投宿啦，好嘛？ 哎呀，你贱格啊你！ 你打我啊？做咩同你打啫？ 哎呀，做乜鬼啫？算啦，入去啦。 乜你咁老啲埋嚟噶？衰鬼 阻住啊嘛，边 人同人一齐喎？有啲好嘅男人， 往往都有爱人嘅啫。 哎呀嚟啦嚟啦嚟啦， 咁啱冇嘢食 啊！我芒果佬呢， 我都好肚饿啦。 我腰果佬呢， 水饭，我叫咩名？ 你叫浆果佬嘛，咁都唔记得。我浆果佬呢， 喂，咁多嘢讲啊，肚饿，开饭未啊？ 快啦快啦，好快啊！各位，我哋龙门客栈嘅老板娘亲自接待大家。 殿格，我一睇你个淫样啊，就知你谂埋啲淫嘢噶啦。 饮茶饮茶， 系饮茶。 唉，咁重手得噶，客嚟噶嘛，用功咁打亲你咯。 你做咩唔望我啫？ 你有乜好睇啫？ 哦，咁即系话我丑样啦。 你以为你好靓咩？ 系人憎，最憎人话我丑样噶啦。 咁人哋真系唔中意女仔噶嘛？ 事啦， 有得罪各位嘅地方，请多多包涵。小女子何仙姑一定会令大家宾至如归的。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的是本店最出名的羊脂金露， 水来的， 还有龙门大包 熟的， 请大家慢慢享用。 等着，大家不准吃，有没有搞错？报名那时又说一人三只狗大鬼，现在给你这样的东西我们吃，当你乞衣啊， 俾面，唔好搞事好冇？ 咩啊？一於冇面俾， 咁我俾你啦。其实啲包都唔系好差啫，你哋仲有咩唔满意啊？ 如果佢靓仔饮咪就好啦。 仲有边位有意见？冇咗，快啲食啦！ 嗱，有班嚟睇噶啦，仲唔醒目？食啊食啊！好啦，早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入房休息啦喎。 好啊， 太阳都仲未落山，咁就冇得玩噶啦。 系啊， 大把嘢玩啦。你哋几个晚一路又任你哋玩。 快啲入嚟啦！ 快啲嚟啦！ 你仲唔入去？ 入去做咩？ 系咯系咯，休息啊嘛。 唔是一间房住四个人啊嘛？ 唔系，一间房住晒你咁多个嘛？ 啊！搞错，搞错， 唔入去啊？ 入 入，嗱先入噶。 咁多位系咪又有咩唔满意呢？点啊？ 都系表姐你好嘢。 我系你表妹啊。 啊，系表妹啊。 嗯， 开工。 点解呢七部电影院冇用嘅？啲人唔仲喺入面行嚟行去嘅？ 系，表哥，等我嚟啊！ 真系得喎， 粗嘢嚟嘅啫，开工啦！ 点解女人好咩？ 喂，仲企喺度？ 啊，做嘢做嘢吓！ 哇，发达啦！哇，好靓啊！ 咁样好咩？咩？ 喂，快啲啦，得未呀？ 得啦，搞掂啦！你睇下系咪咁？好嘛？ 哎，注意啊，冲茶！ 两位客官喺度住宿系嘛？ 我哋要一间房。 好啊， 唔系两间先啱。 我哋得翻一间房啫， 咁有冇两张床啊？ 有啊，帮我烧咗佢，唔该。 一间房得一张床噶咋？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请， 我哋想食啲嘢先。 好啊， 阿牛，帮两位客官写啲嘢。 得啦，两位客官有啲咩食咧？ 至少我咧， 啲牛肉多啲喎。 好啊， 至少多啲。 好啊， 牛唔好攞咁多啊。 啲牛唔好太熟喎， 啲河粉咁粗啊。 好啊，至少牛可掉。喂，小姨啊，冲冲水啊！ 阿达， 喂，佢唔使做咩？ 系咯， 喂，你做六死人啊？ 喂，系咪有料到咧？ 嗯， 嗰条友会唔会有仙缘啊？ 有仙缘会有记应噶嘛？ 系， 佢哋身上面会有特别嘅胎记噶。 周围长啲衫嚟睇啊！ 到时自然会喺我哋面前出现噶啦。 唔知上身定下身咧？ 饮茶啦。 好茶啦，咁迟咯，麻痹啦你，食啲嘢先啦，坐啊。两位客官食啲咩啊？ 客官啊！ 老老实实， 咩啊？ 你点我先？ 哎，我曹国侯做人咁耐未放过人流料啊！你唔信我先，你唔信我行街咯？ 诶，坐低啊，唔好玩我啊！我铁拐你当咗咁多年差，未必玩过噶、哦。 你想破其我立大功啊嘛？ 系啊， 嚟 啊，冇问题，带咗嚟啦。 好， 喺嗰边。 切，啲肉鸭粗嘢嚟， 嗯，咩肉鸭啊？翡翠嚟噶， 仲有禮物送添。 係、哎、 我老母啊。 唔使啦，你慳飯啦。 咩呀？ 哼。媽，食乳鴿啊。 好啦， 食乳鴿先啦。 乳鴿咁貴呀、 啊。我孝順啦嘛。 咁好。 嚟嚟嚟。半魔骨呢 阿仔呀、 啊。 吓、啊、唔使阿仔。 要嘅我孝顺啦嘛。 阿媽知你孝顺啦。 我摸緊骨啦啲骨好硬啊。 阿仔呀、啊。阿仔。唔使啦。阿仔呀、啊。 咁都得。 阿仔呀唔使呀。阿媽知你孝顺啦。 食乳鴿系咁辛苦噶，阿妈啲骨咁难剥，我哋唔好食咯，好唔好啊？小姨咩嚟噶？ 烧烧火锅， 拎过嚟。 哦哦哦， 阿妈，我叫咗火锅啊，我哋打边炉啊，好唔好啊？ 好啊。阿仔啊，点解咁热嘅？ 阿妈打边炉系咁热噶，忍住先啦，热唔好食噶嘛，系咪？ 食得唔得啊？做咩烧我只手啊？好痛啊！ 你痛 系啊？ 边个？你个偷袭我？系边个？唔得嘅，啊，有办法。妈，洗手啦！妈，嚟洗手啊！ 唔使啦， 唔得啊！你手污糟啊！ 干净唔洗啦。 系咧，成日要洗手噶、啊。 哎呀， 麻烦你咁累赘噶，唔洗都冇用咯。嚟，先洗手啊！ 仔啊，腰骨好痛啊！ 痛都要洗手噶嘛，食完嘢要洗手啊！咦？点解会咁啊？你洗干净，再洗我啊！ 仲唔洗？ 喂喂，唉，你唔得噶啦！喂，行街！喂，等下先，咁现实得嘅。唔使睇，你手攞唔到。喂，做咩啊？好放手咯！ 我都忍得你耐啦，连老母都斩，你仲系人嚟嘅？ 我斩老母关他事啊！ 轮都轮到我啦啩！ 好啦好啦，唔好再踩啦，踩实晒啦你！啊，你踩人咁耐，踩得最叻啊！呢次 你赞我啊！多谢多谢，是不是没钱找数给人丙啊？好啦，阿妈俾支肉丸你，攞去找数啦。阿仔啊，冇钱又唔出声。 唉，医翻个大肉胃啦。唉，呢位姑娘今晚发梦，一定会梦到我。 你呢条知整佬，我睇你今晚点？ 如果我做到个口里边一只蛀牙，我都死而无憾啦！ 我嘅白马王子出现啦！ 睇下，连你条女都嗲我糖， 乜咁咸嘅？ 有冇人可以话俾我知，到底发生咩事啊？ 吓、啊，刚才发生少少误会，打烂晒啲嘢，入我数， 入边个数都冇所谓。既然是小事，不如请大家上房休息啊！请， 哎，刘斌哥上房瞓啦，好多嘢讲，嚟啦， 客官啊，你开咗房未？ 底褲。 简直是欲火焚身，情难自禁，简直想三点尽露啊！呢铺位啊，斌哥你仲唔醒？我真系瞓唔着噶，哎呀，我失眠啊，斌哥，你快嚟瞓啦，辛苦啊，早绵羊帮我听啊，快啲瞓啦，斌哥，嚟啊，快啲啦，快啲啦， 嚟啦，借咩啦你？ 做咩嚟啊，斌哥？ 一阵你就知噶啦。 哦，知啦，你呀呀，好，等我陪你唱翻首歌先，哈哈，谁人逼我，呼我辱我， 你搏咩啊？ 咪搏咩咯？早晚面对开幕， 你搏咩你嘅事？我不嬲都洁身自爱嘅，唉，梁山伯与祝英台都系咁瞓噶啦，早唞啦吓。 话知你啊，夹咩都饮晒佢，夹条河都帮你饮埋佢。哇，好近我都要顶噶啦，顶埋呢碗先唔系唔正事啊。有啲晕添，真系好晕。死啦，冧！ 早知你有呢一着噶啦，啲水落咗催眠粉噶，你自己护饱佢啦。 做个狗，做个狗，做个狗，喂，喂，你喺度咩啊？ 唉，我哋都善人噶嘛，周围踩线，系咪要小心啲啊？ 哦，系啊。做事人系咁啊，做个王子讲我啊，诶，过嚟啊， 坐低先倾啊，又搵我做咩嘢啫你？哎，啊，净系打烂咗，虽然唔好值钱，但系你老人家粗粗地收咗佢啊，快啲你俾我听啊，佢半年未破过案噶，再唔破案啦，我炖冬菇啦。 呢啲咁湿碎嘢，留翻你炖冬菇水饮啦吓， 帮帮忙啦，我收翻几粒粉头俾你， 帮帮忙收埋曹生， 系咁意，帮帮忙收咗佢，唔该你啊。 哇，可以掉到佢就好咯。 曹生，你想啲边个啊？吓吓吓，咁你应承我噶咯，唔该晒你啊。 曹生，你系咪有病啊？ 嘿，思春病咯。 吓，你思嗰个野春， 你唔好呢个嘢嗰个嘢，你嗰嘢严肃啲得唔得啊？吓， 对唔住，对唔住。喂，佢有咩咁好啊？ 哎呀，你又冇试过，你点知佢唔好咧？ 梗系未试过啦，我唔兴呢家嘢噶嘛。 吓。乜你唔兴呢家嘢噶？ 系咯， 哎呀，咁你又损失大啦！你话如果我同佢一齐几咁好咧，佢可以满足到我两个拥埋一齐，如鱼得水，肉先肉死噶嘛？哎呀， 不如咁啦，我搵个机会安排你哋，你教我，我教你，如鱼得水，乱交也死。不过咁，你要爆啲料俾我听喎， 吓？就凭你？ 冇错，就凭我。 好，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两鞭。 冇问题，两边 两边 两边嗱，就呢度啦。 喂，黑妈妈，我怕黑嘅， 做呢啲嘢嘅黑妈妈噶啦，咁张德杰取咩？嗱嗱声叫我搞掂佢啦。 喂，我心啊吓咁跳啊， 咁咪啱咯。有了结业心事啊嘛，我帮你夹住。 喂，好兄弟啊！ 喂，搞掂未啊？ 哎呀，都未除衫，使乜除衫啊？除裤咪得咯。 好，除裤，除裤嗰啲唔系水乳交融啦，嗰啲叫屙鼠鼠啫，都唔识嘢啫。 喂，咩环境啊？ 嘿，咩环境关你咩事啫？阻住晒，唔要你喺度啊！ 嚟都唔长啊！ 等你好耐，一嚟，唔好嘈啦，拜啦，唔好嘈啊！同你玩啦，好玩啦！ 哇，真系咁攞命！ 玩啦，我中意你笑，唔中意你叫。 喂，你想玩些咩？ 你搞死我个，做鬼都唔会放过你。 吓、啊，唔通玩死咗？做我狗！ 哎呀，仆街啦，濑嘢啊！ 喂，梦游啦，够钟梦游啦，吓，取消啦，取消啦。喂，唔系事吹啦，出去吹啊，尿急啊，嚟，唔该，出去啦，吓、啊、吓、啊，出去。 不出我所料，我一早就觉得你有古怪的了。 你想怎样？ 兴本佳人，奈何作贼呢？ 哈，我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啊？最好就当乜都看不到。 得咩？ 哼，不到你说不得。 哇，你贼鸡啊。不要逼我，我从来不打女人。啊！以你一个女流之辈，有咁好个功夫，都算难得咯啊！ 成样成样，你唔讲埋啲废话，仲难得啊！ 你虽然点咗我穴道，不过以我个耐力，不出一个时辰，我就可以用我个功力打开我个穴道。到时睇下你仲点样手指笃笃。 哦，但系你啲朋友已经落晒密室咯，唔使半个时辰就有人嚟救我，我睇你点死啊！ 哼，嗯。 哇，好功倍啊、 救命啊！喂，救命啊！ 你唔使嘥气啦，佢梦游病发作，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帮你唔到嘅。哇，好压啊！ 佢攞住个尿壶做咩啊？ 施肥啩？ 啊！哎呀！喂喂喂！ 冇错啊！ 啊！ 你哋一定系我琴晚施完肥，突然间长出嚟嘅树人啦。 啊！ 等我俾多啲肥你，等你快高长大先。 唔系啊，唔系唔系，大紧啦，大紧啦， 系佢啦。 你咁矮，一定系缺少营养啦。我俾多啲你。 系林佢啦，林太落佢度啦。 系我啊，林佢啊。 好丑啊！ 你都有份。 啊唔唔唔的， 冇啦。 啱啦，肥佢啦。 喂，咁多人睇住，喂喂，冇啦啩？ 冇得哦。 啊！ 咁臭嘅，又拎到咩嚟啊？屎嚟噶！ 我今次臨屎啊？ 唔係，係開飯。 嚇？ 咦？阿爹、娘親，你兩個點解喺度噶？啊！大家都肚饿啦，我喂你两个食啊！ 喂娘亲先啦， 啊，唔系啊，等得唔到我喂阿爹食先啦，啊， 喂佢啊，喂佢啊， 我都唔肚饿，你喂佢食先啦。 喂喂喂，阿爹食咗啦， 食咗饭都可以当宵夜噶嘛。 衰仔，阿爷都唔认得。 啊？ 阿爷食素唔食饭噶嘛，快啲喂阿嫲啦，阿嫲肚饿啊！ 死仔啊！你明知阿爷唔食饭，阿嫲唔敢食噶嘛，你唔怕阿嫲俾阿爷柄啊？你快喂佢食啦！ 两个都唔使争，一齐食嗱， 食咩啫？点解唔要我啊？ 嗯？咦，表哥，你嚟得啱啦，开饭。 想办法过嚟帮我解条天天先啦、 啊！你讲嘢咩？ 我而家正同佢讲嘢， 睬你生臭狐啊！ 头先我懒型嘅生臭狐，快谂办法睇点走啊！ 嗯？ 咦、嗯？谂到啊？ 贵姓啊你？ 喂，你又够贵姓啊？ 吓、啊？喂，你佢贵唔贵姓啊？嗱嗱声解条绳，帮你解条天天啦、啊！ 你唔好嗱嗱声解条天天，然后过嚟同我哋解条绳。 快啲啊！ 行嘅咩？你睇唔到我哋成只垃圾咁啊？你快啲諗下計法啦！ 咁啊係話， 我哋解釋，喂呢邊，係啊呢邊啦，喂，係喂呢邊啦，快啲啦，呢邊 有人嚟啊！ 嚟， 喂，啱啦，我哋啱講起你啊，咩佢啊，佢話好掛住你啊， 咁啊唔好爆響口啊， 咩爆響口啫，人少少怕咩喎，認到佢咯， 你即刻口得啊，你冇死噶。 唉，我都知㗎啦，你同我讲过唔好出声㗎嘛，一对相爱嘅恋人啊，如果死咗对方都唔知爱自己嘅，你话几惨啊，係咪啊， 我唔会俾你死，我明白我咁臭，你系咪有个屎嚟？ 做佢啊，做佢啦嘛， 咁臭，我宁愿死啊，你杀死我，你杀死我啦， 老头作晕佢啊， 咁臭点作啊， 作佢啊， 捉佢，捉佢啊， 臭都好啊，死啊，唔作啊，大家死嘅咋， 你作啊， 我作都梗系作啦，咁远点作啊，作噶啦，作死都仆街，作啊， 你讲作边个啫吓， 作你嘅死人头啊， 咩话， 死人头， 得啦，搞掂咗啦。快啲啊，攞锁匙啊， 嗱一声啦， 攞锁匙啊，快啲啊， 快啲啊， 快啲啊， 嚟，快啲，呢边啊， 系， 我点喺度噶？喂，我点喺度噶 吓？你醒噶系嘛？ 哎呀，病啊，梦游病发作，刚才我冇做啲失礼人嘅嘢嘛 吓？你做过啲咩？我唔计较啦。呢个插婆点咗我穴道，快啲帮我解开啦。 你呢个淫贼啊，佢想污辱我，解我穴道 先啊！ 听我讲啊，快帮我解开先啦。 佢想污辱我啊，真噶咧。 咪做咪做，你哋一人讲个理由出嚟，我认为只得解一个，我就解一个啦。 我讲先，我讲先。韩公子啊，其实我好仰慕你噶，我晚晚发梦都梦到同你亲热，我哋嘴对嘴。我哋利搭利，我哋个腿亦互相交流， 顶唔顺啊！ 你仲可以解渴啊！ 你太命运，太混蛋啦！ 你冇嘢嘛？ 哎，我受到刺激，大到冲开我穴道啊！ 哇，好嘢、啊！ 你头先中咗个插蒲鸡啦！ 岂有此理！ 要斩要杀，随便你哋啦！ 好，一于俾你试下先奸后杀嘅滋味。 啊，唔好啊，咪住先。佢、 啊、 虽然系抵死。不过要问清楚佢身世先得噶， 大家有着数噶， 唔好理，早啲问清楚先得啦。你听我 讲，有 着 数。 你 啊， 为咗佢打我， 我明嘅，我自己一个人去吹箫。 哎呀，右边啦，即系你嘅左边啦，系。嗱，听住啊，跟住我哋向左转，你就向右转，大家面对面，睇下面唔面善吓你。得，咩你啊？ 咩系你啊？ 嘿， 智能口啊！ 我够想落，绑埋一嚿点行开啫，真系啊！ 快啲啦，有咩留翻尖锐为用先讲啦。 嚟 啊！ 嗯，乜你系女人嚟噶？ 乜你系男人嚟噶？ 失礼失礼。 失 觉失觉，哇！乜咁离奇啊？你等佢男定女人做嘢啊？ 系啊，嗱嗱声啊，快啲啦，嗱嗱声啊！ 玉啊， 玉妹， 哎呀，用口含住佢啦，用条力卷佢，卷住佢，一住摊咗啊！喂， 搵担当时啊，顶住嚟，顶住嚟，担当企起身，担啦！ 我忍住啊，得唔得？ 忍住啊，死都唔好放啊！ 你死都要忍住，臭都好过死啊！老虎都唔好放啊！ 你啫嘛，未闻过咩？ 哇！ 斌哥，斌哥，斌哥咧吓？嗯，斌哥。斌哥，我哋成班人俾人捉咗，你挂咗个沟女。诶， 唔使唔劳气，我而家了解何仙姑开黑店系为势所逼嘅。 哎呀，佢讲你就信噶啦。 咁你哋好多个好多咩？你哋两个周围撞骗无恶不作，你又为咗领赏蜡公连老母都杀，你啊仲戆居，都唔知为乜就出卖朋友啦？你哋话啦，你哋有咩资格批评人哋咧？ 系啊，我系男人嚟噶嘛，你讲我想机噶吓？ 喂， 咁 事实唔好嘛，我够想做老实人咯，点知做笨实人？ 所以我哋就明白，我哋就嚟打救你哋咯。 喂，听讲打就打咗，救就未救喎。 只要我哋揾到六个有仙缘嘅人对付天魔，揾翻嗰六粒济世明珠，交俾王母娘娘复杂凡间，咁就天下太平㗎啦。 揾六个人咋嘛，我帮你揾啦。啊，去边度揾啊？ 应该就出现咗㗎啦。不过可惜未有缘相见啫。 咁嗰六个系点样样㗎吓？系咪都系男人嚟㗎？靓唔靓个？ 每人身上有特别嘅胎记㗎。 啊，胎记啊？ 胎记啊？ 啊，嘿，呢个算唔算系呀？啊？ 系喎， 人啊，系啦， 啊，喂，我都有噶，睇睇啦， 咦，我又有喎，啊， 好， 我都有啊， 笋， 哎呀，我都有噶，诶，睇下， 系， 哇，屌， 好大只字喎， 唉，太好啦，只要揾到个中字嘅人齐啦， 我仲系得个心字咋，咁之后冇我份啫， 扑街啊，扑我叫红中嘅成春。 这个牌比咁仔呀，你个中指有埋？ 喂，唔系咁都算系嘛？ 算噶啦， 咁得 咩唔得啊？呢啲就叫做仙缘啦。 有仙缘有咩用啊？可唔可以做神仙啦？ 冇错啦，咁就可以做神仙啦。 做神仙有咩好处啫？有冇而家咁快活先？ 俗语都话快活过神仙啊嘛。 切，又要食斋，又冇女人乜嘢，有咩咁快活得噶？ 系啊，咪嘈！喂，嗱，你口声话自己系神仙，有咩证明啊？ 系啊，有料嘅就整啲嚟睇下。 喂，你不如变啲黄金出嚟，又或者帮神仙姑啲衫啦。 系啊，你哋把口咁贱啊，信唔信俾雷劈啊嗱？ 我就信啦。 哎呀，嚟料啦，嚟料啦！嗱，啱三啱死啊，俾雷劈死你哋啊！ 哼，切！闪亮嘢吓到我哋啊！吓鬼咩？ 雷神劈死佢哋！唔使俾面我。 冇事喎。 对唔住，我头先劈错咗，而家再劈过。 好啊，冇你信啦，你千祈唔好啊，求你啊，冇，我你乜都信啦， 真系信啊嘛你哋。 有咩着数先？仲讲着数？有版俾你睇嘛，想电死咩？信。 咁你 咧？信。 我今次嘅医生都冇白费。 死。 啊，结婚啊， 咁夜？发生咩事啊？ 唉，天魔要我哋献出三个童男，三个童女，如果唔系就铲平我哋条村。为了全村人的安危，我们逼不得已咪唯有将啲仔女交俾佢咯。 唉，系咪有人可以咁恶啊？ 你听唔到咩？话嗰个唔系人，系魔，仲系天魔添。 我就唔信我哋唔可以对付佢啦。 佢系妖怪，我哋血肉之躯，点同佢斗啊？ 啱啦，佢咁讲未尝冇道理嘅吓，可唔起起？ 喂，女人型，听讲人同魔冇得斗噶噃。 嗯，唔系、哦，我哋有仙缘、哦，唔知道会好啲啦，嗬？ 系啊， 放心啦，只要大家齐心合力，乜嘢魔都可以对付到嘅。 嗯，系咩？ 你放心翻去先啦，我哋一定会帮你哋铲除天魔噶。 真嘅？咁我哋等你哋好消息咯、哦。 我哋唔会令你哋失望噶。 多谢各位英雄，多谢各位英雄。 嗱，而家你哋有仙印护身，天魔咧就唔可以伤害你哋嘅。都记住、哦，天魔随时会幻化人形。我哋千祈要小心，唔好俾任何事情离间我哋感情。嗯、我哋唔能够团结一致，就唔可以打败天魔噶啦，知冇？ 冇错，你哋要小心啲啊！ 只咩嚟噶？你 做咗点啊？我全身都俾佢晕晒啦，真系啊！ 哇，咁早搞啲咁嘢啊？ 佢非礼我啊！佢装我冲凉啊，摸我只脚啊！ 咁蚀底嘅嘢你都做？ 唔系啊！佢转噶，我冲咗一凉，佢突然间剥晒衫跳落嚟，咁我望只手 上。几时有啊？ 唔好睇下佢啦，你。 见 得啦。喂喂喂，非礼啫系嘛？你都有着数噶。 俾你摸唔同啲嘛。 喂，真噶，嚟啦。 好啊。 嗯。 好。你帮我报咗仇先啦。 好，一言为定。诶，不过而家睇个扮先都得啩。 而家。 好扮。 做咩？ 你有病喎、 啊？你有病啊？ 已经病到唔知道自己病啦嘛？ 啊，玩嘢话？冇咩？ 你下边个啷啷将会变四方形。 你下边个啷啷将会变三角形啊？ 你唔信我同你打赌五两银？ 赌咩啊？赌你变三角形啊？ 赌你一炷香嘅时间，你个啷啷将会变四方形。 我赌你半炷香嘅时间，你啷啷将会变三角形。 你真系唔信我嘛？ 唔信， 五两银一炷香时间。 一奖 五两， 晒你！ 喂喂，睇多次， 睇你条啊！冇事。 喂，睇住啊！搞错啊！啲阿叔行路唔戴眼，真系。咦？做咩你？ 马点啊？ 一件热门啊嘛！ 去，咁啊， 走喂，喂，大佬，大佬，你等我烧埋支香，先抹地得唔得啊？ 系嘛你啊？ 啊！哎呀，喂喂， 系定得住， 得唔得？哎妈，咪住，走啊！ 哎呀，稳阵啦，稳阵啦。 诶，冇事啊！ 心难测啦，我怕人对我不利 啊！对你嗰度不利？ 哎呀，好出奇咩？会咬人噶嘛？ 咁唔系几好啊嘛？ 冇咩？哎， 喂，使乜咁紧张啫？ 咩？ 如果真系变得四方嘅话咧，我照住我抽你先呢。 你有咩？ 少少咁多啦。 少少我唔爱，烂啦！ 哼哼，赢咗，赢咗， 韩生子。 咩啊？ 你输咗啊？浪靓啊你！ 输咩？ 我而家仲系圆氹氹，冇变到四方啊！ 冇理由，一定已经变咗四方。 切！你唔信你自己睇啦。 嗱、啊。 咦？乜咁噶？得粒嘅。 你唔好理啦，总之系圆咪多。俾钱嚟。 啊，抵输喎。五两银俾你嘅。我都话想当众除富噶啦，廿两。仲剩得十五两，老友。 喂，我再同你赌多五两银，我将佢变长俾你睇啊！ 你傻噶，我哋饮茶。 喂，我真系得，我正话真系试过咯，好长好长好长哦。喂喂，四两啊，赌四两啊！ 我都话我条桥得噶啦，系嘛？嗱，我氹得你咁开心，咁你心应该系啊。 你 嚟 睇啊，饮茶先，饮茶先。 喺过隔篱，我哋 唔使咁心急啦，都系俾你睇咯。诶，饮茶饮茶，得啦。 哎呀，喂，行住！ 你同我讲嘢 啊！你撞到人都唔讲声对唔住，而家我乜生我出嚟俾你撞嘅咩？ 你真系同我讲嘢啊？ 啊！哎，你识震到，我唔识震到啊！震俾你睇。 我就喂， 发埋车 啊，埋 只系你噶嘛？撞我嘛？撞我都唔关事。 卖夫话佢埋风病绝症，跟住就死噶啦，走就佢唔关你啊。 讲啦嘛， 对唔住， 嗱，讲个对唔住啦，讲咗啦， 系咯， 走啦， 坐低啦，咁都系讲 呢啲咁嘅人啊，唔带佢唔得嘅。 我话你自己唔知惊系真， 哎呀，使乜惊啫？有仙人护身，边个敢喐我啊？ 喂。仙人唔系咁用噶， 啊、 仙人只系令到天魔惊我哋噶咋？ 哎，如果佢头先佢喐我，挡我唔住， 梗系啦，你死过翻生啦。 喂，唔系啊， 讲呢啲嘢唔好咁大声啦。仲有啊， 哇，你越讲越得人惊啊！ 喂，你两个讲清楚啲得唔得？ 太清楚噶啦， 啊啊！ 喂 多謝 走啦！ 喂，唔讲翻我哋 得啦，都话俾你睇咯，你唔使搞啦。 哎，对唔住， 真系大个女啦。 得一块腹肌，还入交打。 咁多阿婆嘅？ 我阿婆赛跑啊！ 哇，唔开心啊！阿婆都好气喎。哎呀！ 阿婆奖钱。 吓？ 阿婆。 哎哎哎 哎！咩事？ 唔系走啊？ 做咩啊？ 阿婆，你嗰阵抢人钱嘛？ 我冇抢钱， 冇，唔好抢，我顶你啦！ 吓？点咗？ 我唔中意你嘅摆位。系。哎呀，你接出嚟咪个兵王嘛，阿婆嚟嘅咋，使乜咁重手啫？阿婆你会抢钱啊？唔系啊，钱就唔系阿婆啦嘛，阿婆嚟嘅啫，你识 咩？喂喂喂，阿婆啊！ 我都开始唔系，你打喺个窿度喂。哎呀，阿婆，哎呀，呢次打错人啦。 咁点啊？ 救人啦！ 唔需要你， 唔好意思 啊，等佢啦，行啦。 阿婆，起身食药啦。见点啊，你阿婆吓？ 好翻啲啦。 一日都系自己衰冲动咯。 唔关你事嘅，都系佢哋话天魔嚟，累到我哋几廿岁人仲要通街走。 哎呀，呢个天魔，我一定要对付佢。阿婆，你放心啊。 你心肠又好，身材又好，边个娶到你真系有福气啦。 可惜啊。冇人识欣赏啊！ 男人鍾意啲女人打扮㗎嘛，你打扮下咁咪得囉。开讲都有话花容月貌，女人打扮到好似花咁娇艳啊，男人实鍾意㗎。 真嘅？ 係呀，冇呃你嘅，快啲去打扮下见你嘅心上人啦。 阿婆你快啲瞓先啊，我出去扮靓。阿婆话靓喎。 请教，大家研究一下噶嘛。 系，咁就快啲啦。人哋话做女人好幸福噶。 系啊， 我仲系女仔嚟噶。 吓？ 我好想做你嘅女人啊！伤身噶，唔知系唔系呢？吓！ 哎呀！为咗你，转几年命都制咯。 我会心痛噶、哦， 但系我心唔会痛噃。 唔系咧，人哋话啲三边酒咧好补身噶，想唔想试啲啫？ 但系我话我唔需要喎、哦，嚟嚟嚟嚟， 你唔需要，但系我好需要，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既然你整咗啦，咁就唔系嘥咧。 咁我攞俾你啦， 快啲。 你今次仲鬼打鬼？ 啊！哎，做咩？倒尿啊？ 关你咩事啊？ 哇，咁多尿污嘅！ 真系丑死鬼啊！差啲俾佢见到我何仙姑倒尿添，倒入个程度先得。 啊！喂， 心急死人啊！哎呀， 做咩事啊？啊！ 你怕俾人见到咩？ 我就系怕俾人见到先倒咗落去。 果然系极品啊！ 唔系话， 多谢你啊！ 多谢我。 我唔会辜负你一番心意嘅，我会逐啲逐啲咁样饮，直至饮完佢为止。 冇啊，我谂住倒咗佢咋， 倒咗咁大晒。 系啊， 不过明白你心情，当时你未遇到心上人啊嘛，喺咁悲伤无望、咁孤独嘅环境之下，梗系谂住倒咗佢啦。不过而家唔同，你遇到我噃、 啊，你真系可以帮我搞掂佢？ 就凭你呢句说话，我决定一饮而尽。 啊、喂，你唔系啊嘛，咁都饮得落口。 虽然啲味道系怪怪地，但系我决定饮就一定饮嘅，好味道。 尿你喎、啊！ 咩啊？ 尿 尿，好尿，嗰、那个尿啦， 系我屙嘅尿啊！ 尿尿， 既然我饮咗你个尿嘅尿，我就有权教你做女人。 喂，你冇乱嚟喎！ 呢句说话应该我讲先啱，你唔系乱嚟先，我点会咁做啊？仲扮嘢？打我！我竟然饮咗你咁妙嘅尿，两点都露埋俾你睇，仲等咩啊？我实不相瞒同你讲，我都系处。 黐线！哎呀！我睇你仲可以点？ 嗯，停手停手！ 你叫边个？ 跟我露两点嗰个。啊！哎，静静， 佢想侮辱我啊！ 关你咩事啫？咩话？唔关我事。 嗯， 你知唔知捞咩啊？ 既然关你事，即系唔关我事啦。咁我告辞，步伐大晒。 我就大晒。 喂， 走啊！你死靓仔， 你而家有着衫，我冇着衫，摆上嚟好唔公平噶噃，梗系你赢啦。 咪想点啊？ 大家斗除晒啲衫，一齐打，咁先公平噶嘛，系咪先？ 除乜除？射你啊！ 除啊！嗱嚟啦嚟啦，除啦！叫你除衫啊！除裤做咩啫？你死嘅！哎呀！哇！哎呀！喂喂喂！ 唔好搞 到 人命啊！ 哎呀，打交，你再打佢，打佢，好仔啊！ 人哋话咪住啊，懵丙， 系呢边啊嘛，哎呀， 唉，你知唔知你哋中晒天魔嘅圈套啊？ 圈套有关天魔事 啊？ 冇错，天魔已经变咗我哋其中一个人，佢就想我哋自相残杀。 唔系我啊， 话系我，大家都唔信啦， 系咪我啦？ 系咪你啊？ 你啊？ 你啊？ 你啊？ 你啊？ 我知道唔系你哋。不过无论变成点都有破绽嘅，本来已经肉酸，会变得更肉酸。 做咩事咁多人嘅，斌哥？ 就系佢。 我咩啊？我咪智靓咧。 佢就系天魔。 我？你哋玩咩啊？我咁靓似天魔？ 做咩啊你哋？吓喂，唔关我事喎，我清白喎，靓都有罪啊吓？喂，你搞清楚先好喎。 佢唔系天魔， 马晒马啊！ 真正嘅天魔系佢，真正嘅天魔系佢，系佢，你信我啦！ 玩啊！到底边个真边个假啊？ 你哋信我啦，佢先就系天魔，等我打到你现出原形啊！ 咪住，我知道边个系天魔。 喂，唔好乱嚟啊！ 斌哥，今日会着底环啊？ 系吕洞宾不嬲唔着底裤嘅咧。 嗯，系、哦。你有冇着底裤？ 今日有。 系红色嘅。我今日初步冲凉，所以真正嘅天魔就系佢。 你 快阵。 大个啦。 矮物都冇用。 有冇事都唔关你事啊！我喺度照顾佢得啦，你同佢报仇啦！快啲啊！ 睇住佢！ 我哋都系唔好阻住佢休息，我哋走先。 咁啊系，机会嚟啦！ 你话噶嘛？我哋大难不死，可以结为夫妇，天上高飞噶嘛？唔系咩？ 你死啦！你黐线嘅，咩大难不死啫？我即系话何仙姑佢咧，唔知会唔会出咗事啊？我叫你去打听下，结为夫妇。 佢就大镬啦！吓，佢受咗伤啊！ 受咩伤啊？ 重伤咯！ 吓，系啊， 重伤， 流晒血啦，成口血咁嚟紧啊！ 你点知啊？ 小心啲啊！睇路啊嗱！ 哎呀，你点啊？ 诶，坐低唞下。 你点啊， 仙姑？你觉得点啊？ 佢受咗重伤啊！ 你衰仔，有冇成人之礼？ 喂，你有冇？ 我正系军职嚟噶噃。 唔好嘈啦！俾我讲埋呢两句，我就断气噶啦。 吓！ 我有个愿望，希望你哋帮我达成。嗰两栋斌同埋蓝彩华被天魔捉咗，我本来想去救佢哋噶，但我而家唔得噶啦。你哋应承我帮我救佢哋出嚟啦，好冇啊？ 你冇事噶，放心啦。 系咯，你讲嘢仲有文有路，你冇事唔会死嘅。 你哋应承我啦，应承我。 应承。 正嘅。 咁应承。 你哋咧？ 应承，我应承。 你唔好死啊！ 应承啦，应承啦， 喊咩啊？ 应承啦。 开心啲啊！ 哎呀， 嗯， 哎呀， 师姑， 哎呀，点啊，师姑， 喂，唔系 点啊？死咗啊！ 师姑，喂，师姑， 喂， 原来喺度。哎呀，好啦好啦，今次人齐咯。 哎呀，洪仙姑做咩啊？ 你躝咗去边啫？死咗啦。 吓？咁点啊？ 吕洞宾同我讲过，只要集合晒我哋八个人嘅力量，就可以对抗天魔。为咗达成何仙姑嘅遗愿，我哋要同心协力。 喂，你点啊？ 去，既然为咗何仙姑，我点都去嘅。你啊，去唔去啊？ 去咯， 咁你 呢？我梗系去咯。 你呢？ 我哋唔使望住我，我梗系唔去噶啦。你哋咪就见过天魔个魔样咋？个魔样真系好鬼得人惊噶，见佢真系隔夜饭勾埋出嚟嘅啫。 好啦好啦好啦，你讲咁多嘢即系点啫？ 即系话我屋企有紧要事，我唔得闲陪咁多位，咁多位唔使送啦，系咁啦， 睇你唔起啦。 我埋你屋企人啦， 我阿妈系嘛？ 阿爸， 乖啦。 吓，咁好啦，而家一二三四得翻四件，唔齐人就即系冇得去啦，系咪咁讲啊？ 梗系去啦。 可以同年同月同日生，但系我哋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啊嘛！ 你咁得闲陪你死啫？ 我哋有得救啦咩？ 最紧要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力量。 冇错，我哋有力量，但系都等死啊嘛！ 唔可以放弃噶，天魔积聚咗济世明珠嘅光华。我哋身处呢个魔界就会直冲仙界，邪魔得道，咁就祸患无穷噶啦！ 我哋两个人力量可以做得到咩？ 我要感动佢哋，合力对抗天魔。 佢哋会嚟？ 我对你有信心。看中你何师姑呢？点解得四个人嘅？ 何师姑死咗啦，看中你一早走佬啦。 吓，咁点啊？ 咁即系唔够八个人，俾你行到啦，要陪你死啦今次。 何师姑仲未死噶， 你咪死咗嘅咩？ 我唔炸死你，你点会嚟啊？死啦！何师姑唔够胆添喎。 你正少少啦。哎呀！ 你哋咪乖埋单啊嘛？ 都咁样累死你。 为啲衰嘢，为你死，我心甘命第五。 死人未做过好事，我唔想今次死得咁冧。 何师姑， 何师姑，你会死住啊？我哋仲未洞房噶。 看中你， 过嚟救你哋。 你咁死出场，你唔可以死。 快啲啦，快啲过嚟啦。 关三， 喂，成咗先啊！ 系啊，系啊，系喎。 你哋就算成咗仙都冇用嘅，魔界之门已经打开咗，任你就会直冲仙界，到时仙魔合一，所有嘅嘢都系属于我天魔噶啦！ 八仙出动，天魔塔。 辛苦晒啦，各位导友！而家王母娘娘攞翻个六粒制世明珠，福泽凡间，从此人世间就得享太平啦。 咁就可以成仙噶啦。 系，虽然大家历尽艰辛，你哋都重新做人，不过喺成仙之前呢，一定要经过一个考验。 咩考验？咩考验啊？ 系就系过海啦。 啊！我唔识游水嘅，咁即系唔受我玩。 过咗海就神仙啦嘛，你搏唔搏啊？ 搏，梗系搏啦！ 斌哥，你呢只花艇几时正喎？ 乜花艇啊？系中外闻名嘅洞宾舟啊！ 哇，果然系劲舟！